就说李妃产生妖孽。 是。 口珠快来。 娘娘， 口珠啊，方才李妃在后宫产生妖孽，这后宫定是妖气弥漫，想我也身怀有孕，恐造不祥。这庄河之内装有污秽之物，你把它丢进御河之中，为后宫驱邪除秽。 遵命。 万岁有旨，将李妃打入冷宫。百年！ 天 哪！哼！这庄河之物，一里三方丈，二季有人瞧。你路之上不得开启，不得停留。如果不然，就要殃及后宫，大祸临头。事不宜迟，你快去 吧。遵命。 旨意到南清宫给八仙爷上寿。哎，寇主，刚才你可曾听到什么？ 没有啊。 没有。 陈公公，您忙您的去吧。 他没听到。哪里来的婴儿哭声？ 没有。 没有。你给我躲开！ 没有，陈公公， 你给我躲开！